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嚟《浩浩汤汤》呢个节目啊！咁样我今日讲个题目咧，非常之有趣嘅，就系建筑学啦。咁啊，今日我哋请咗咧 Elvin 咧嚟同我哋做一个分享啦。头先就啱啱讲到咧，就系啲几何图形同建筑学嘅关系啦。咁啊，头先佢问咗我个问题啊，就系话最基本嘅三种图形系乜嘢咧 ？Jeffy 就话吓，一系圆形同埋方形啦，咁我就三角形啦，咁样样。咁确实系，头先 Elvin 讲啦，其实原来大部分嘅形状咧，都可以系由呢三样嘢系建构起嚟嘅，系嘛？ 冇错，冇错，冇错。咁嗱，或者讲翻。翻轉頭少少， 好 嚇。咁咧就如果譬如講線嘅線條嘅嘢咧，其實有好多嘢咧，你都係即係我有時我哋做設計咧，我哋會話係喺希望咧嗰、那個participant， 即係參與者或者係一個欣賞嘅嗰個人士咧，係被嗰個建築嘅線條去吸引啦， 一下子俾佢吸引啦， 同埋咧會帶動佢個眼珠去走。 哦， 帶動眼珠去走。 咁係啊，嗱好簡單，譬如你以巴黎鐵塔就係啦， 冇錯啦，即係 哇，你一去到就已經俾佢嗰個咁嘅兩個咁嘅弧線完全吸引住啦，係咪啊？ 冇錯啦，冇錯啦，即係其實佢全部都係我哋用線條去追住係行噶嘛。咁、去到個頂就係一個 tip 啦。係 啦， 係 啦。 咁其實咧，譬如係一埲牆咁講咧，其實佢都有一埲牆，即係一條線條嚟噶嘛。咁嗱，線條咧仲有一個引申到去。另外一個高少少嘅層面咧，就係、喺個 planning 上面嘅。嗱、我哋頭先講嘅嘢咧，就係我哋立面去睇嘅嘢。咁、如果你話喺個平面度睇嘅嘢，譬如我要去規劃一個城市，咁我梗係紙上談兵咁樣喺個地圖度畫嘢㗎啦。咁佢都係由線條開始嘅。咁、譬如好似你去睇呢、這個梵蒂岡，喺意大利，你會見到佢由即係個廣場嘅中間點，去到個教堂個頂個 tip， 全部係直線嚟嘅，全部喺個即係喺個地圖度喺個大嘅規劃上面咧，全部係點對點，點對點係咁樣去做法嘅。咁、其實所以咧，所有環迴基本部咧，都係由一次元就點對點， 係 點對點。去形成所有嘅嘢，即係佢個 starting 啊，即係 stroke 嚟嘅，咁樣。咁啦，好啦，就翻去個 form 嗰度啦。 係 form， 頭先我哋講緊由二次元變三次元啦。咁但係咧，而呢個三次元嘅立體啦，譬如一個四方cube 啊，一個立體三角錐體，一個圓形嘅球體咁樣，你怎睇佢咧？個 shape 咧喺唔同角度咧，其實有唔同嘅一個形態出嚟嘅。同唔同意啊？ 嗱、 譬如話一個 球形嘅，我諗唔到有咩形態喎。 唔係， 當然你加埋光線佢啦。 因為圓形啦。 圓形咁，因為我哋三度空間咧，你斜體咪變咗橢圓咯。 圓形啦，唔好講個 係 球體啦，圓形啦。即係其實我講緊一個例子啫，即係你唔同嘅形狀喺唔同嘅角度咧， 咁當然係啦。 唔同嘅形態啦，咁而呢啲咁嘅形態咧，其實都係一啲設計師啦，同埋建築師咧，會採用嘅一啲 form 去。俾去做個設計啦，或者係喺想喺俾人哋睇到嘅一個 image 嚟嘅。 哦，呢個其中我最深刻印象嘅就係中銀大廈，我覺得真係好精彩嘅喺呢方面。係 啊，佢唔同角度。 你唔同角度完全唔同啊！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 冇錯啦嚇。咁而嗰個係一個已經係結 result 嚟㗎啦。 係啦，係啦， 一個結果嚟㗎啦。咁但係喺個過程入邊有啲乜嘢可以係？令到佢係個 shape 係更加精彩咧，咁其實我哋有時都係要用一啲技巧去諗啦。嗱，譬如 for example 咧，呢、這個有位建築師啦，佢試過用一啲紙碎啊，就攬埋一齊抌落嚟，一散落嚟，然後影相，影咗相之後咧，佢會見到好多 shape， 咁佢就攞靈感嘅。咁其實咧，我就冇用到咁高超啦。咁但係咧，係有啲好多唔同嘅建築師係會用一啲唔同嘅 shape 喺唔同嘅角度去攞一啲 shape 出嚟去做佢嘅設計。係係 嚇。 咁呢個咧就係 form 嘅即係構建。咁我哋有時咧，如果話喺翻喺理論度去講咧，我哋會用好似陰陽咁樣嘅做法。 哦 嚇，譬如 點樣咧？ 一個四方體咁講啦，你打側咗嘅時候，然後咧當佢影咗幅相，那個四方體就變成白色， 個背景全部黑色，咁佢出到嚟咧，其實可能係一個六角形，或者係一個扭咗嘅一個平行四邊形咁樣嘅形式啊。咁嗰個已經係一個新嘅形態嚟嘅。咁所有嘅即係喺建築學上邊咧，其實都係由一啲咁嘅 form 而去唔同嘅組合，唔同嘅加插。 即係話嗰啲。個形就係陰啊，即係陽。 即係陰陽都即係調翻轉亦都得嚇。咁、但係就係、呢個係一個技巧啦。喺好多唔同嘅建築師都會用呢個技巧去做佢個 approach、design approach 嚇、咁去即係做一個設計嘅過程咁樣嚇。咁、當然亦都入邊咧就會加插一啲係 irregular shape 啦、irregular shape 啦。咁、irregular shape 何為 irregular shape 咧、就係圓錐體 嚇。圓錐體 irregular 咩？ 算係㗎啦， 好 regular 喎，覺得。 但係你打側咗咧，或者係有一啲，睇你點樣睇啦。 係 嚇，睇你點樣睇啦。即係其實如果你話由四方三角圓形係一個 basic form 咁講咧， 係 圓錐體其實你打側咗，其實就係一個好 即係偏離 咁啊，係其實圓錐體咧有可以分為叫做正圓錐體同埋係斜圓錐體嘅。嗰個問題就係、即係你。嗱，你話圓錐體理論上嚟講咧，就係無盡噶嘛，因為佢個底嗰度其實係可以無盡嘅。咁、但係無盡咧，你切嘅時期咧，即係如果你係同嗰個即係頂尖嗰度咧，嗰、那個切嗰、那個切角面同個頂尖係可以畫條垂直線咧，咁就叫正圓錐體嘛 ，right angle 空啊嘛。 我講嘅， 但係你可以唔一定係同佢成直角噶。 我講嘅圓錐體咧，未必係一個即係traditional 嘅圓錐體。有啲圓錐體係肥啲嘅。 哦、 即係變嗰種咁樣嘅，即係 irregular 嘅 shape 嘅、即係你其實你係其實一個 sculpture 咁樣啦。 哦， 咁嗱、或者撥開呢個圓錐體嘅 issue 先啦，咁咧其實咧你好可以係猜到好多唔同嘅 irregular 嘅形態去形狀去繼續做一個建築設計。咁而一個建築物啦、當然唔會話好簡單一個四方形，或者係一個圓形咁就叫做一個建築物㗎。好似譬如話你話合和中心咁一個圓柱咁，其實幾門嘅， 係啊， 或者你 咁長江咪又係， 你見到唔係咁，但係佢入邊好多 detail 先長江嚇。咁其實咧呢啲係 basic form 冇問題嘅，冇問題嘅。咁但係喺你，但係你好少見到一啲古建築啦，係會咁 simple 嘅。 係啦， 咁咧就所以咧，你會見到有啲好多加減嘅嘢啦，加減嘅嘢啦。咁又係一個技巧嚟㗎咯。咁何為加，何為減咧？譬如你睇我頭先開始講嘅時候，一個教堂 係 個平面，你就見到一個長方體加咗一啲四方體咁、而喺個立面嗰度睇咧，你就會見到一個可能一個四方體，然後上面再加一個三角形， 冇錯啦。 咁如果譬如喺哥德式嗰個年代咧，佢有好多flyer， 即係嗰啲結構上佢要撐住個頂嘅 flyer 喺出邊。咁嗰啲咧係一啲 irregular shape 嚟嘅，有一啲係三角形啊，有啲咁嘅嘢，咁咪撐起曬。咁佢就係一個叫做 addictive 啦，我哋叫 就係加嘅，添加嘅， 添加嘅有技巧啦。 係 佢就 咪減咧？ 減咧就係譬如一間四方形嘅屋， 係 你想開個騎樓，個騎樓唔係突出嚟嘅。 哦，係喎， 咁佢就已經係 縮咗入去嘅騎樓， 縮咗入去啦嚇。咁其實喺啲 postmodernist 嘅或者係啲現代建築啦，即係現代建築其實唔係講緊好新嘅嚇，即係講緊係五六十年代嗰啲咁嚇，嗰啲 modern architecture 啦嚇。咁咧就係Bauhaus嗰個 哦 係 Bauhaus啦嚇， 佢就用好多咁樣嘅技巧咧，就去做一個 subtraction， 係 就將一個即係立體去抽一啲空間出嚟。就令到佢用得嘅，咁其實都迎合翻你頭先講翻個建築最基本嗰啲 啊，有趣喎呢樣嘢。嗱，我炒開少少啊 ，Evan， 我突然間諗起，即係你一路都係講西方啊，但係我成日都其實中國本身佢有好悠久嘅建築傳統啊，係嘛？佢有佢自己本身個美學或者咩？咁但我就諗，譬如我哋嗰啲咁樣嘅。即係飛檐走壁啦，個飛檐咧嚇，或者你是但我哋即係嗰個頂嗰部分咧，個頂嗰部分咧，其實如果你話係即係鋪瓦片嗰度咧，佢本來係可以直線嘅， 就斜落嚟就得㗎啦。但你又發覺佢係彎彎地嘅。咁就彎到出嚟呢，咁就飛出嚟呢，當然就好有美感啦，係咪飛蟬㗎嘛，我哋叫做嘛。啊，我喺度諗，如果用返你呢個概念呢，咁其實佢當係加定係叫減呢，好有趣喎。嗱，佢直線，你而家將佢批咗少少，咁咪變咗彎，咁就係減啦。但個問題，佢飛蟬嗰度特登咁樣飛出嚟咧，又好似係加喎。 嗱，如果用西方建築學嚟講中國建築學咧，我就覺得係減嘅。 係減啊，好嘢啊！ 但係咧，中國建築或者喺個即係個Oriental 嘅嘅建築咧，日本啊、韓國啊咁樣嘅建築咧，其實佢好獨特嘅，同西方嘅建築咧係有好大嘅即係喺理論上嘅分別嘅。中國建築咧，佢係好 harmony 嘅。即係好 強調嗰個和諧啊， 和諧嘅。你會見到一個亭喺個山嗰度咧，你唔會覺得好外 壓，好壓突，係啦係啦係 因為咧佢係會融合咗喺個環境入面。譬如話嗰個亭咧係彎彎地，就好似啲樹嘅嗰啲 branches 啊咁樣。咁呢個係其實喺中國嘅或者 Oriental 嘅建築入面咧，係好常用嘅一啲做法嚟嘅。成個山即係都係咁樣嘅亭啊、亭台樓閣，全部都係彎彎地啊。甚至係佢好似譬如你去翻去呢、這個紫禁城啦、啊，咁講啦嚇。咁佢其實全部屋頂都係咁樣樣嘅喎。咁、但係佢就有個分別，就係佢大好多啦，係嘛？同埋佢用嘅顏色啦，佢用嗰只黃色啦， 係啦係啦，平民百姓唔隨便用得㗎，唔用得㗎。 咁佢就分別嗰、那個。是分別嘅，咁但係如果平民百姓嘅屋咧，多數都係即係一個即係好灰灰啊，嚇咁樣咁嘅顏色。咁但係你話同西方嘅建築係完全 OK 喺呢方面。 好嗱，咁繼續講西方先嚇、其實遲啲我都會想講多啲中國噶，不過未必夠時間。好啦，講埋西方先。 竅唔怕舊，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竅嘅節目。 歸翻我哋節目啦，竅到用時方恨少。我係即係最近咧就去咗杭州嘅橫店嘅影視城咧就考察。咁啊真係啦，嗰、那個真係好竅啦，我都拜服得五體投地。通常我哋搭過影視城嘅邵氏咁，影視城嘅無線搭過咩停車搭過古裝街咁，咁我嚟拍戲，拍戲賺得幾多錢咧？你租俾人拍戲賺咗幾多錢咧？影視會淡噶嘛？我租俾人參觀，我當旅遊，將影視結合為旅遊。 竅到用時方恨少。超人林超榮、文公子、Kate， 逢星期一晚9點，迷香港，係有種態度。